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1章第三个项目第104集。 邓布利多也认为神秘人在强壮起来， 罗恩悄声问道。哈利已经把他在冥想盆里看到的一切，以及后来他从邓布利多那里听到和看到的几乎所有东西，全都告诉了罗恩和赫敏，当然也告诉了小天狼星。哈利一离开邓布利多的办公室，就给小天狼星派去了一只猫头鹰。哈利、罗恩和赫敏那天夜里又在公共休息室里待到很晚，反复讨论这些事情，说到最后哈利脑袋都晕了。他终于体会到邓布利多说的脑子里思想塞得太满，要能抽出一些才好是什么意思了。罗恩凝视着公共休息室里的炉火，哈利似乎看到罗恩在微微发抖，尽管这个夜晚并不冷。 他相信斯内普？ 罗恩问。 他知道斯内普曾经是个食子徒，但还是真的信任他。 是的， 哈利说。赫敏有十分钟没有说话，他手捧额头坐在那里，眼睛望着膝盖。哈利觉得他似乎也需要一个冥想盆。 丽塔斯基特， 他喃喃地说。 你怎么现在操心起他来了？ 罗恩不相信地问。 我没有操心他， 赫敏对着膝盖说。 我只是想到，还记得他在三把扫帚对我说的话吗？我知道卢多巴格曼的一些事情，他们会吓得你们的头发竖起来，他指的就是这个，是吧？他报道了当时对巴格曼的审判，知道他为食死徒传递了情报。还有闪闪，记得吗？卢多巴格曼是个坏巫师，克劳奇先生可能对巴格曼没受处罚感到很恼火，他可能回家说了这件事。 有道理，可巴格曼不是有意传递情报的，对不对？ 赫敏耸耸肩。 福奇认为是马克西姆女士袭击了克劳奇。 罗恩转向哈利问道。 是啊， 哈利说。 可他那么说只是因为克劳奇是在布斯巴顿的马车附近失踪的。我们从来没有想到马克西姆女士，是不是？ 罗恩慢吞吞地说。 想想吧，她肯定有巨人血统，可她不愿承认。 她当然不愿承认。 赫敏抬起头来尖锐地说。 看看丽塔发现海格母亲的底细之后发生了什么吧。再看看福吉，就因为马克西姆女士有巨人血统，就武断地认为她是凶手。谁愿意受那样的歧视？换了我，要知道说真话的结果是这样，我大概也会说我是骨架子大。 赫敏看了看表。 我们还没有练习呢。 他惊叫起来。 本来应该练障碍咒的，明天要认真的练一练。走吧哈利，你需要睡会儿觉。 哈利和罗恩慢慢上楼回到宿舍。哈利穿睡衣时朝纳威床上看了一眼。他信守了对邓布利多的承诺，没有把纳威父母的事告诉罗恩和赫敏。哈利摘下眼镜，爬到四柱床上，想象着父母虽然活着但不认识自己的滋味。他经常因为是孤儿而受到陌生人的同情，但听着纳威的鼾声，他觉得纳威比自己更值得怜悯。哈利躺在黑暗中，对折磨隆巴顿夫妇的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愤怒和仇恨。他想起克劳奇的儿子和那几个人被摄魂怪拉出法庭时众人的嘲笑，他理解了他们的感情。接着他想起尖叫的男孩那张煞白的脸，又突然震惊地意识到他一年之后就死了。是伏地魔。哈利在黑暗中瞪着床顶想，都是伏地魔引起的，是他拆散了这些家庭，毁掉了这么多生命。罗恩和赫敏将在第三个项目那天结束考试，他们本来应该抓紧时间复习的，但却花了大量精力帮助哈利做准备。 别担心。 当哈利向他们指出这点，并说他可以自己练习一会儿时，赫敏毫不介意地说。 至少我们可以在黑魔法防御术这门课中拿高分，课堂上不可能发现这么多的咒语。 对我们以后当奥罗是很好的训练。 罗恩兴奋地说着，对嗡嗡飞进屋里的一只黄蜂试了试障碍咒，使它突然停在了半空中。进入六月， 城堡中的气氛又变得紧张兴奋起来。大家都期待着将于放假前一星期举行的第三项比赛。哈利一有空就练习咒语，他觉得比前两次更有信心。尽管这场比赛肯定充满艰险，但穆迪说得对，哈利已经顺利通过了庞大动物和魔法障碍的考验，而且这次他预先得到了通知，有机会为即将出现的东西做一些准备。麦格教授总是撞见哈利、赫敏和罗恩在学校各处练习，因此他允许他们在午饭时间使用变形课教室。哈利很快掌握了障碍咒，他可以拖延和阻碍袭击者，粉碎咒可以炸毁固体障碍物，还有赫敏发现的定向咒能使他的魔杖指向正北，这样他在迷宫中就可以判断方向走的是否正确。但他还没有完全掌握铁甲咒，这种咒语可以在他周身暂时形成一道无形的坚壁，可以使小的咒语打偏，可惜赫敏巧妙地施了一个软腿咒把它给破了。哈利瘸着腿在屋里走了10分钟，赫敏才找到了破解咒。 你练得不错， 赫敏鼓励地说，一边看着他的单子，勾掉他们已经学会的咒语。 肯定有一些会派上用场的。 快来看， 罗恩站在窗前望着下面的场地说道。 马尔福在干什么？ 哈利和赫敏赶忙走过去看，只见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站在树荫下。克拉布和高尔好像在放哨，两人都傻笑着。马尔福把手捂在嘴上说话。 他好像在用对讲机， 哈利好奇地说。 不可能， 赫敏说。 我告诉过你们，那种东西在霍格沃茨不起作用。来吧，哈利， 他轻快地说，转身离开窗口走到屋子中间。 我们再来练练铁甲咒。 小天狼星现在每天都派猫头鹰送信来，他和赫敏一样，似乎一心要帮助哈利通过第三个项目，然后才会考虑其他事情。他在每封信中都提醒哈利，霍格沃茨围墙以外的事你没有责任去管，你也没有能力对他们施加影响。 如果伏地魔真的在强壮起来， 他写道， 我首先考虑的事是要保证你的安全，有邓布利多的保护，他不可能对你下手，但你还得多加小心，不要冒险。现在你要想的是怎样安全走出迷宫，其他问题以后再说。 哈利的神经随着6月24日的临近而紧张起来，但比第一个和第二个项目前要好一些。首先，他相信自己这次是尽力做了准备的，而且这是最后一个障碍，不管成绩是好是坏，争霸赛即将结束，这个大包袱终于可以卸掉了。